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呢个疫情咧就全球咧系有一个恶化嘅趋势，因为呢个所谓嘅 Delta 呢个变种病毒是非常之厉害，而且不止一个变种，是几种咧，而家交替咧发生啊，而且咧出现一啲咧打完针咧系冇乜效用，咁啊呢个科兴咧就首当其冲啊，咁咧就好似打完如果你话咁犀利啊，大陆都唔会传出多个城市啊重新爆发。 唔止科兴，因为日前有两宗输入香港嘅个案咧，佢曾经都系喺香港注射咗伏必泰两剂疫苗，跟住就去咗外国，跟住再翻嚟，咁就发现确诊。咁所以咧，唔止系科兴啊，即系伏必泰都唔能够 100% 咧去即系防止变种嘅病毒。 咁所以呢，即係甚嚣尘上呢几个礼拜前呢仲喺度话中港之间快啲开关啊，又话大陆嗰度其实就有效控制疫情，驚嘅驚啲香港啲人上去惹佢，惹到佢又系。咁而家咁讲法又唔同㗎喎。咁而家真係唔好开关啊。喂，真係唔知边个惹边个。 甚至回港二都已经刹停咗啦，回港二、啊、澳门嗰边。 咪就係啦，澳门嗰度又开始嗨嘢咯。 嗯。 啱唔啱啊？ 嗯。 所以呢拗呢啲嘢呢根本呢係浪费时间，兼呢係好容易有一啲呢即係啲情绪嘅反应。 因为呢喺澳门嗰一家四口啊嘅確診之后呢追返个源头呢，咁就怀疑啦，就係、是、其中一个即係个女就去过西安，跟住呢就染病，跟住返到嚟呢就将个病毒传俾佢父母。 係呢、這个就 咁呢个呢就係、是、未经肯定啦，但係就 新聞咁 甚嚣尘土啦。 电台新聞咁讲话全家送咗入澳门山顶医院嗰度医緊。 但係再追呢，佢喺西安发病呢，咁内地就传緊一个故事，故事嚟㗎。 大陆嗰啲全部都不能够证实。 唔能够证实㗎、啊、不过佢就话呢喺南京呢有一啲清洁人员就清扫呢个南方航空嘅某一班航机。咁呢班航机呢就係、是、喺南京就去珠海嘅。咁跟住呢航班里面有个旅客 A 呢就确诊咗。咁旅客 B 呢就喺珠海确诊咗。咁即係话怀疑就嗰个清洁人员呢就传即係病毒带喺上机。咁飞机去咗珠海之后呢，啲病毒可能存在喺飞机上面。咁於是呢来自澳门嘅 C 登机，即係怀疑就係嗰个女啦。咁就喺珠海就飞去西安。咁喺飞机上面呢就感染咗呢个病毒。咁喺西安就病发。咁但係呢佢自己就可能年轻啦，咁就冇事。咁但係返到澳门之后呢就将病毒再传俾佢嘅屋企人，即係佢嘅父母。咁所以点解澳门会有确诊呢？嗱，呢个呢就係故事。咁啊，但係未有官方嘅说法啦。咁但係即係原来呢，如果真呢嗰个病毒嘅传播力好强嘅，你以同一个航班里面呢都已经会 有一种说法，就係而家新嗰啲变种呢个 Delta。佢越变越传呢，就係嗰个传播力越快。 係。 可以一传九啊。 嗯。 就好似呢嗰啲細路仔传播水痘咁快。 传播力系强㗎。 咁当然呢系死亡率高唔高就唔知。种种唔同嘅说法啦，係咪你都知而家 fake news 满天飞。正如我哋年几前我话绝对不能相信呢个叫做世卫组织啦。 嗯。 由第一日开始世卫就蓄意讲大话啦。又话呢个唔会系一个全球传染力嘅强嘅疫症啦。一路呢又世卫呢又叫人唔好戴口罩啦，係咪 不断推返自己。 跟住呢世卫呢又话呢呢个呢冇乜可能係由呢个实验室传染啦。咁而家呢个谭德赛呢又改口喎，话不能够排除係由实验室嗰处呢係泄漏。所以有啲每年呢几十亿样呢啲咁嘅垃圾组织嚟做咩？而家你会唔会听世卫讲嘢？过几年你听 同埋你留唔留意咧？ 几年有冇听过讲？ 连新闻报道或者啲记者都唔转载啦， 唔转载，因为废啊嘛。当然啦，我哋低温旧年啊已经话佢废啦。 系啊，连啲记者同埋新闻机构都话知佢。 睇见呢个谭德赛啲拆眉拆眼啊，系嘛、已经知道呢个咁嘅嘢系不能呢、這个咁嘅人形物体啊，不能够相信一起。 佢个底原来喺埃塞俄比亚系一个非常之激进嘅政客啊。 嗯， 哇，呢啲咁嘅人咧，都会爬到上去世卫做总干事吓、啊。好啦，咁而家咧，今日冇人提世卫，亦都当佢嘅 冇权威。 到而家咧，啲人听紧，等紧八月底呢、這个拜登美国白宫话。指示情报机关出来的报告，但是未等众议院共和党的议员的小组已经出了报告了。 嗯。 是吧，那么这些反而是新闻，是吧， 是。 那所以呢确实是那些假消息呢不能够相信、啊、尤其是这些假的居机构明明是真但是假，因为它被政治的病毒呢同埋呢金钱贪污贿赂呢喺里面呢腐蚀咗。 嗯。 好多呢啲咁嘅民间嘅呢啲非政府机构。好啦，咁而家呢即係兵分两路啦，咁暑假呢你都知道喺英国嗰度呢嗰啲确诊又唔少啦，咁好多嗰啲父母啲細路仔就返唔到嚟啦。咁而家特区政府最新呢就係话如果呢喺英国嚟讲呢18岁以上， 嗯， 18岁以下，即是18岁以下 ,12 岁以上如果未打齐针呢就不准返嚟香港。 嗯。 咁呢 ,12 岁以下呢如果英国嗰度未曾轮到佢哋打针呢咁要父母打个针要陪同。咁而家英国呢就虽然全民打针呢已经六成几啦，但佢嗰 七成几啦，如果打个第一针。 一层层咁打落嚟呢、好似18岁以下都未轮到。 嗯， 听讲你都要九月几十月才开始打。 是。 咁呢就有一啲香港嘅家长就好担心，因为以特区政府嚟讲话唔系话返嚟隔离隔离21日嘅问题，直情唔准返。 是。 咁但呢你英国嗰度打针呢 ,18 岁以下 ,12 岁以上呢佢系慢慢嚟嘅。佢系一轮轮，咁佢唔会配合到呢特区政府，譬如话配唔配合到今年12月啊系可以打齐。打齐你返嚟啊咁視乎英國到時爆成點啊，都要21日喎。 但係翻都冇用啦， 翻嚟冇用 啦。你八月頭咯，你翻嚟21日咁點啊？ 係，咪而家唔使諗㗎啦。即係九月，寄宿學校升班或者入大學，就算係九月底你 冇翻啦， 冇翻。你而家翻嚟都係21日㗎啦。 係啊， 係咪坐監21日㗎啦？咁不如冇翻啦。你唔好翻咧，就聖誕節分分鐘冇得翻喎，都係咪？ 咁咪家长飞过去囉。 家长飞过去又唔舍得喎，返嚟又21日喎。 嗯。 咁啲家长好多有 工作。 有工作㗎嘛，咁点搞呢、 嗯、 哇，而家即係返去以前70年代嗰啲天长地久呢，一留学呢好似搭火船过去呢有一两年都见唔 到。咁但英国嘅个案又有啲回落，之前有40000啦，而家就去返好似20000-30000左右。 係，咁佢升升降降嘅係咪，即係英国政府对呢个问题我觉得满肚密圈嘅。咁都唔係咁差嘅，因为9月7号全呢就加拿大嗰边就开返关㗎啦。 是因为他们看到个死亡率不是很高啊，咁所以。 高啊嘛，咁人哋嗰种达尔文主义群体免疫嘅思想呢是200年来啊，加埋嗰种科学啊。咁下面嗰啲人呢，即係嗰啲平民又唔鍾意戴口罩，唔鍾意打针呢，因为佢哋觉得冇不自由就冇零死。呢啲係人哋成套西方200年来啊嗰、那个人权自由科学理性呢几样嘢炒炒埋埋交叉发生冲突同埋呢感应嘅时候嘅。 但係我就觉得最后都係 S 两栋喎。即係因为英国政府嗰个薪金补贴呢居民啊好似去到8-9月我唔记得肯定啊。但应该係咁上下。 啊冇㗎喎。 之后又冇啦。 安堂㗎啦。 咁所以如果你唔开即係唔 开。一定要开。 唔开放或者係即係进行呢种群体免疫呢你政府一定要磅水。咁但係我相信已经干堂啦。 美国有得磅因为佢可以认 识。咁英国磅唔到咁所以我觉得係焗住要即係。 所以人哋英美加拿大啲西方文明国家呢就与时俱进㗎嘛。 嗯。 包括呢係咪同呢啲病毒共存。咁而家你睇睇呢班即係前英国殖民地嘅土著精英当家作主似乎佢哋嗰啲思维就第一就排外啦外国啦、 嗯、 第二呢就好机械。请问譬如你特区政府有个驻伦敦嘅经贸办事处嗰度个办事处嘅高官除咗每一日去搜罗伦敦米芝莲餐厅几时係可以取消限聚令之外呢啲咁嘅由香港 納稅人供養的官，有沒有主動去聯絡下那裡的政府政界啊、醫藥界人士啊，同埋你自己去揾下嗰度嗰啲即係病毒科專家， 我想 你做個報告嚇、啊，主動少少嚇，就每一日啊，係話翻俾而家坐困喺禮賓館每個月數銀紙嗰位阿姐聽，唔好等佢哋呢啲咧就坐喺船盲摸摸係嘛？因為你而家咁樣咧。就18岁以下未根本咧系未能接种疫苗，喺英国三四月喺香港嘅时咧都打唔到针，咁而家咧嗰班细路好似喺度半天吊，就俾特区政府放弃咗。佢话你唔好唔记得，佢哋好多父母咧都系支持政府去平保嘅，即系蓝所谓嘅蓝丝嚟嘅。只系而家好多呢啲蓝丝嘅父母及其仔女咧系受紧惩罚，系嘛？咁当然咧，另外亦都有。BNO 啦，所以而家都一片混亂啦。 即系等于好多即系支持政府施政。 當然我哋希望佢哋唔好去英國。 反對黑暴嗰啲都好想翻大陸。 唔係而家最好嘅就係斬腳趾被沙蟲。 咁而家佢哋都爭取唔到啊免隔離。 英國係一座人間地獄啊！我諗咧，即係今年九月佢哋唔好過去咯，係咁簡單入大灣區。 唔去英國事小喎，翻唔到大陸事大喎。而家嗰啲 翻嚟一陣又話21日隔離，呼天搶地。系嘛，最好咪唔好去咯，系咪？去咗洗湿个头，冇办法啦，自己谂谂办法，系嘛？ 系啊，系啊。 所以呢个始终你咪，其实对于特区政府嚟，呢个系同英国、美国嘅教育嘅 decoupling 啊，叫脱欧一个千载良机。我唔知点解佢又坐成班坐喺度唔做嘢，系嘛？ 嗯， 啱唔啱啊？咁但系咧又好难做，因为你如果推开叫啲香港啲细路仔去升读呢个复旦、清华、北大，咁而家特上边又封关。 嗯， 话好似系北京咧，听个古仔啊，就系话唔俾入唔俾出， 系咩？ 系啊，咁但系确诊得一宗啫噃。 我据闻我啲朋友就喺上海就好似有 lock down 咁样，即系唔可以。 因为咧大陆方面咧，任何嘅新闻咧，你都传出嚟，你都要存疑啊，所以我哋不能够叫做新闻啊，所以只能够叫佢做传说。传说或者叫故事啊， 系啊，故事 咁啊。传说咧，郑州同河南听讲好似话有啲咁多嘅水灾，但我哋冇见过，唔知真定假。所以咧，因为呢个问题， 唔系我又用翻嗰招，涂生，你有冇喺郑州先？ 冇啊，冇。 你喺唔喺河南睇？ 所以唔呢个好敏感。 咁系咯，咁你未去过你就唔可以讲啦。 不如讲一个比较 juicy 咧，传说咧大陆嘅叫做第一小鲜肉啊。兼呢个娘炮冠军咧，就吴亦凡咧，就最近有少少麻烦。传说吓， 系啊， 就俾大陆嘅北京嗰啲公安就拉咗， 系 就话佢同14岁少女咧就发生性行为， 好多罪， 同埋好多条罪，又吸毒啦、轮奸啦。咁咧，如果呢条罪咧，如果系成立咧，咁就10年以上， 咩死刑都得， 至到死刑。咁咧，但系咧。就比较有趣咧，就系传说咧，就佢有一啲粉丝或者嗰啲歌迷咧，就竟然喺个微信度咧，就话要去全国吹鸡去北京营救。咁咧，我睇到咧，收到翻嚟唔知真定假呢一段一段古仔咧，就为数不明嘅吴亦凡嘅歌嘅影迷，召集喺朝阳区，个个揸住个反字。就喺度真系要人、哦，哇！如果真系咁样，呢段咁嘅传说， 我唔信啊！呢啲故事， 我就有啲担心，可能系形成一个叫做蓝色革命，唔系颜色，系蓝啊，蓝色，男女嘅蓝啊，希望唔会啦。广告翻嚟再讲。吴亦凡嘅问题咧，如果佢醒水咧，喺大半年前咧，佢已经应该闻到一阵糯味噶啦。因为咧，我哋都当时都评论过，就喺大半都唔止啊，2-3年前咧，大陆嘅官方开始对呢啲小鲜肉啊所攞嘅天价片酬咧，就表达不满，就问点解佢哋咧系拍戏可以收咁多钱？跟住第二波咧。 亦都有官方嘅舆论咧系批判呢啲小鲜肉嘅外表同气质，就话佢哋咧缺乏呢个雄性性征同埋阳光气，系一味咧系抄袭咧韩国啊、台湾啊呢啲咧嗰啲日本嗰啲漫画书里边呢啲咧吓，即系花美男啊呢一种咁样嘅尤其有女性性征吓、啊，非常之俊俏、青靓白净。咁呢个第二波，咁其实呢醒水嘅呢，你喺前面呢一类人啊，呢一类人形嘅物体呢，如果你喺前面喺大陆係攞片酬排第一第二呢，你就自己呢应该好似香港某啲嘅即係人士呢，七一之后自己飞去台湾啊或者係英国咁你自己要带呢，好似佢哋就冇 咯。如果讲起上嚟呢，就唔止三两年前添，因为如果查翻记录咧，2016年嘅时候，吴亦凡都牵涉一单桃色嘅纠纷。咁啊，具体我就呢啲咁嘅传说，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总之都系男女嘅事。咁但系当时好多甚至女性嘅一啲知名人士啊，或者一啲大款啊、大腕啦、啊，或者叫做大佬啦、啊，咁就出嚟为佢讲说话。咁后来咧，呢单嘢之后咧，唔影响佢嘅声途，甚至咧更上一层楼。无论佢签嘅一啲网络平台或者系一啲上市公司咧，背后咧都有好多啲国际知名级嘅导演啦、啊、演员啦、啊，帮佢撑腰嘅。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如果2016年嗰单嘢系真嘅，而佢冇吸收教训，甚至更加多人咧、为佢撑腰同埋。再抬舉佢呢，先至係造成咗今時今日嘅後果。 所以由2016年呢，我哋睇到其實係喺大陸係成個市場嘅力量， 資本嘅力量， 資本嘅力量係一路同共產黨呢係對抗。呢個呢唔止係呢個吳亦凡啦，仲有呢個馬雲嘅馬藝金服啦，仲有呢個滴滴出行啦，教育產業後面呢全部一個錢字。咁吳亦凡呢這個亦都係呢係另一股叫市場資本嘅權力喺度呢，係對以北京為核心嘅共產黨嘅權力呢係提出挑戰。 因為而家好多人都跳出嚟啊，你可以話落井下石，又或者可以話佢講真話。佢批评吴亦凡就系一个即系冇作品，亦都冇一啲演技啊，甚至咧口齿不清 ，rap 嘅时候都系咁啊。点解一个呢个咁嘅人会赚几十亿？ 呢个我哋光明顶咁多年都其实都提探讨过呢种叫偶像现象啦。 系啊， 系嘛？乜你而家大陆先开始有人觉得问点？ 咁啲人咪落井下石咯，就系、 是、或者佢哋冇言论自由咁多年前，或者佢哋见 佢红嘅时候唔敢讲 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噶， 背后系资本力量。 吴亦凡几红，我哋都问紧噶，系嘛？咁所以而家你出资咁样落井下 石，你有冇睇《老炮儿》啊？嗰时嗰套 嗰时好多年啦，五六年前啦。 嗰套戏吴亦凡咧就系翻嚟之后，唔知第二套电影嚟嘅， 冯小刚捧红嘅， 系啊。 所以咧呢个世界冇鬼唔死得人嘅，喐吴亦凡系咪喐紧后边？某啲捧紅佢嘅勢力，你 一 知道咧，吳亦凡只不過係一個分 man 係嘛，一個 前台嘅一個 前台係嘛，你話就話咧，即係話每套戲攞咁多片酬，呢啲片酬咪佢自己代曬，咁咧佢報價咧嘅片酬係1.2亿嚇，咁、先後參演咧，包括老炮兒啊，一個叫《爵跡》啊，《致青春第二》啊等等，咁咧都非常之咧，系当佢嘅 fans 微博 fans 有超过50,000， 好多品牌同佢合作啦。 咁啊，当然啦， 广告费又唔少啦。 嗰啲欧美嘅品牌啊，喺中国就揾紧呢啲黄皮肤、青靓白净嘅买版，吴亦凡亦系一个非常之理想嘅目标啦。唔止系佢啦，仲有其他。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11:30， 呢个吴亦凡現象咧，當然係一種政治嘅動作啦。咁樣表面上嚟睇，因為話你又強姦啊、吸毒啊，呢啲你都知道喺大陸嘅影視圈咧，呢啲係好普通啫。咁點解咧又激起據說係疑似一啲咧大量嘅 fans 咧就話要走去劫獄啊咩啊？話佢哋有5,000,000 fans， 話解放軍同 武警加埋得500万，话呢啲公然叫嚣嘅咧，就已经系危害国家安全兼颠覆政权噶啦。 嗯， 嗱个问题就系咧确实冰冻三尺。咁啊，吴亦凡啊、杨洋啊，甚至或者叫胡歌啊呢啲咧，陆涵啊呢啲咧，佢哋嘅共通点咧就系、是、吓、一张非常之脂粉气，系靓仔到咧呢啲女人或者男人都唔相信系真嘅一个样。咁所以咧，比起香港啊40年前嘅哥哥张国荣咧，啊咁而家佢哋咧系可以大量人工咧。是做出呢啲大陸嘅張國榮嘅，咁當然咧哥哥嗰啲影迷就會抗議，點能夠將哥哥同佢相比？咁大家都係青靚白淨，即係《胭脂扣》裏邊嗰個十三少呢種款啊嘛，水呢啲叫做啊係嘛，叫做水粉啊花美水粉花美男啊嘛。咁点解有咁多女 fans 啊？以为佢喊冤咧？呢、這个又不能够不讲到我哋3、4年前吓、啊，就呢个美国左交呢、這个 Me Too 咧，我哋已经咧 有关 Me Too 事 提醒警钟。 嗯， 就系话咧呢个 Me Too 一出咧，系会引起极多嘅争议，同埋咧极多嘅冤案。点解咁多女影迷仍然撑佢咧？因为你将心比己，我哋一早都讲过。系咪郭富城同埋刘德华点会啊？系会俾人指控强奸咧？尤其如果佢20年前，啱唔啱啊？系咪八两金啊？嗰啲就会咯，系咪啊？ 咁又生得靓仔咧， 就我唔系话绝对唔会，唔系绝对唔会。 咁吴亦凡好多人都觉得佢好靓仔噶，咁但系而家就系俾人， 即系你系男人又讲女仔 实名举报嘛？ 咁啊就系、是。呢、這個 Me Too 咧就係、是、非常之有爭議啦。最近而家今日喺呢個美國紐約州州長呢個庫姆啊，庫姆啊，庫姆啊，呢個咧係科莫啊，係死硬反侵分子咧，卒之都俾美國州法庭咧就話佢喺2013至2018年啊性侵犯辦公室裏面多名女同事。嗱呢啲咧你慢慢同個官講啊，到底咧你咩叫做性侵犯，咩叫性騷擾？咁但呢個吳亦凡當然係強姦啦，嚇係非常之嚴重。咁啊，據說咧古仔話咧就係、是、咧，唉、哎、真係慘啊，俾個助理啊係拍埋添。若个助理或者个某个经理人团队觉得咧，收埋条片咧系日后控制佢，即系未必系攞嚟勒索，系日后咧唔俾佢走。咁结果咧，事发咧就当然嗱嗱声删片，但系咧就俾公安全部。 唔系，但系又有个古仔系咁讲， 案中有案， 话佢阿妈大义灭亲。话 佢个女本来有个所谓嘅女朋友就姓刀嘅， 系、嗯、啊，刀美竹啊嘛， 刀美竹咧就同佢行埋 ，OK。 啊，依、這个就佢都认噶啦， 佢认。咁系旧年10月嘅事，咁然后咧就两个唔知点样闹翻咗，就刀美竹话咧。呢、這个咁嘅吴亦凡咧上床啊，嗰、那个床品咧系好差，系嘛？即系啲细节就无谓讲啦，即系赵元畅啊诸如此类啦。咁咧就结果咧就对佢好反感。咁、于是咧就俾吴亦凡团队啊， 唔系佢阿妈， 佢阿妈包括佢阿妈啦，佢老母啲星妈都系团队咧，就觉得呢个刀咩 就要刀美竹， 呢、這个刀美竹咧系借佢个仔咧系上位， 所以佢要告、啊。 就係、是、告哈，點知咧唔告又自可，一告原來呢個刀美竹團隊方面有備而來，啊就中間唔知點啊，因為呢啲好多神神秘秘， 唔係仲有好多， 你包括啲助理，你點知佢純粹係助理？ 嗯， 你點知佢唔係卧底啊？ 嗯， 你點知唔係啊？擺條針 派落去 啊，擺條針落去啊，就係卜你，然後咧同做檔案有一日啊。系一铺买起嚟，所以呢啲咁嘅咩加拿大仔系嘛喺嗰处完全都唔知呢个世界之凶险吓、啊，你咪喺加拿大温哥华系咪咪开翻间茶餐厅咪算咯系咪喺度凭嗰张即系做翻嗰度啲大妈生意啊系咪就变咗呢个叫做Richmond 啊第一小鲜肉就好过做全国第一。 第一這個叫娘炮啊，就一寸險，一寸長咧就真係一寸險啦。 嗯， 邊度啲錢多咧，嗰度嘅風險咧，尤其係一啲缺乏啊理性同埋法制嘅地方。 網絡上咧又有另外一啲古仔嘅，因為你講開依啲八卦嘢係嘛，咁咧就話成個故事咧，即係佢阿媽咧就都要負好大責任，因為原來咧佢係單親嘅。咁啊，2000年左右咧，佢阿媽咧就帶住佢咧就過咗加拿大定居。 咁啊，好好地地 咁喺嗰邊讀書 咧嚇。 咁咧就因為兩母子相依為命啦，咁跟住咧個媽就比較咧就緊張，有一種類似叫做控制欲。咁啊，令到佢咧都要活喺個阿媽嘅掌控之下。 呢啲都唔係第一次聽。 咁啊，唔緊要啦，呢啲好多時即係愛之深啊，即係控之切。咁啊，跟住咧佢就想去韓國就接受嗰啲咩 EXO 嗰啲男團嗰啲訓練啊。咁就去咗嗰邊。咁啊，後來咧就再翻中國大陸咧就發展佢嘅演藝事業。咁啊，跟住咧佢阿媽咧據聞咧就係都係一個星媽。就都幾話事嘅喺背後，咁好多時候呢我有個說法啦，就話佢對住阿媽呢乖仔，但阿媽一唔喺度呢佢就係一個好叛逆嘅少年，咁有咩事呢阿媽就會出嚟幫佢，就所謂 拆局啦， 拆局或者掃咩啦咁樣，咁所以長期以嚟呢就變咗一個好似叫巨嬰啊，即係自己處理唔到好多事嘅， 當然啦。 咁有咩事咧？有咩事啊？扮乖，跟住阿媽咧就會出嚟咧幫佢搞掂。 佢一個人嘅， 係啊， 我呢啲嘢都普遍現象。 嗯，咁背後當然仲有好多資本嘅力量啦，好多大哥啦、大佬啦，幫佢撐腰啦、站台啦。 既然咧，你深得各階層年齡嘅女性，包括大媽啊、闊太啊，中意啦。生日咧又可以有人包起一栋大厦镭射激光 Happy Birthday 啊！咁你谂下13亿嘅市场，你话嗰个资本嘅力量 系啊？你头先提及喺嗰套老炮儿已经知啦。你睇下当时嗰、那个卡士几大？冯小刚、张涵予、许晴啊，佢只系一个啱啱去加拿大，去咗韩国，翻到嚟中国第二套电影， 做一个阔少嘅， 做一个类似，跟真系个戏里边都差唔多系佢嘅啫， 唔系好好嘅个角色， 有少少反嘅，但系就拍到佢好型嘅。咁啊，你谂下，一个其实冇咩演技，又个冇咩经过训练，咁就可以孭到一套咁嘅戏，又喺里边有得。同咁多大明星一齊做 嘅，因為咧你嗰陣時啊，馮小剛呢套戲好似自己做翻，係嘛？ 係啊， 咁咧靠個咁嘅老嘢咧，就年輕人去睇戲院咧，就驚孭唔起個票房， 想吸引年輕人。 於是咧就呢個叫一個老愣亂咧，就一定要揾個吳亦飛出嚟咧，就頂一頂。 吳亦凡係 吳亦凡，咁結果咧當然就相當之成功啦，係嘛？但係呢套戲本身咧。應該是得罪上面的，因為它隱含的主題呢是講呢是反抗的。 嗯。 咁所以呢有理由相信呢今次即係呢個吳亦凡啊呢條線呢一路咁抽清呢抽清佢幾深同埋同乜嘢人同埋邊個去計數呢呢個呢好快就會水 落石出。同埋呢有另外一單娛樂新聞啦。咁又同時間發生嘅，咁就係阿馮小剛導演呢即係闊別咗電視劇20多年，咁首次執導網劇啊，嗰套叫做咩當代都市女性生活劇《北設南園》啊，可能香港人呢就唔係好知啦，咁呢就係寫一啲時代女性嘅故事，咁但係呢就喺內地嘅評論就好差，咁都唔緊要，竟然喺官方嘅新华网里边咧，就被指咧就离地太远啊！里边写嘅女性咧，嗰啲咁嘅形象或者佢哋嘅生活咧，同现实里边咧好有距离，甚至系觉得不切实际。 系咩？ 系啊，咁啊，我冇睇过，唔敢评论。咁啊，但系 我想问一下，呢啲咧系咪一个罪名咧？ 唔知。 咁我请问啊，好多年前大陆有一套戏叫《杜拉拉日记》。 杜拉拉升职记， 杜拉拉吓，佢讲一个上海咧，一个嗰所谓嘅 OL 吓， 佢嘅生活同埋佢嗰个享受咧，十足好似同 New York 一个 OL 一样。咁啊，请问是否离地？ 嗱，咁又唔同喎，那个系讲一个 OL 升职 即系喺个职场里边奋斗，咁啊叫贴地。咁但系而家呢套剧咧，如果根据新华网嘅说法咧，佢话尽管经历境遇大不相同，剧中这五个闺蜜却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共同特质：不差钱。每个人咧都好似咧好随便可以咧，买别墅啊， 咁有咩问题？ 动用几十万啊？ 咁而家咪讲到个个不差钱咪正能量咧？你唔通讲而家你想拍套戏，好似嗰啲嗰套叫白日焰火咁，里边系嗰啲山西省嗰啲咁嘅矿区，个个好似乞衣咁啊？ 嗯， 系嘛？ 嗯， 喂，如果你话里边身光颈靓，不差钱，大把钱使，呢、這个系显示到而家 GDP 强国同埋啲大城市少数人先富起来。呢、这个正面嘅形象嚟嘅，点解又觉得离地？我唔系好明白、 我都唔系好明啊。咁啊，所以 咧呢、这个你唔通系要个好穷啊、哭哭啼啼啊、抽谷打官司啊、啊盲井啊嗰啲啊先叫贴地咩？咁、你试下拍下嗰啲啊又抽谷打官司，好大把呢啲上房啊嗰啲系嘛？ 啊、 所以到底呢个系一个即系影评啊，定系后边系一种嘅即系政治嘅评论咧？咁我谂即系冯小刚本人自己识 啊。系因为里边咧，甚至去到最后咧，都系即系直指咧呢啲戏里边嘅即系离地咧，就同主创团队嘅经历有关。咁啊，甚至就具体讲到咧，就有啲咁嘅。报警啊，嗰啲咁嘅饭店咧，都系冯小刚等圈中好友嘅聚会落脚点嘅一个投射。咁似乎咧，即系唔止针对套剧。 嗱喺制作方面咧，如果你将自己个屋企啊攞出嚟，系做场景咧，呢个系为咗悭钱。 唔系佢投射啊，即系话嗰个布局。就同佢哋啲主创团队嘅生活， 咁即系话冯小刚佢哋过豪华嘅生活， 意思系咁啦。 咁佢过豪华离地咯，佢哋应该嘅噃，因为佢系大陆啊，20年来啊，即系第一卖，即系卖座导演数一数二嘅。只要佢啲戏系卖座同埋交足税啊，咁佢去买豪宅啊，系嘛喺西湖边整个别墅啊。呢、这个应该是他的应有权利。 在荷里活就是咯。 是吧所以你这个这样呢就不是影评那么简单是吧好了这个广告回来再说。那有电影界人士呢就矫正他说吴亦凡第一套戏是徐静蕾导演叫做有一个地方自由我不知道。呢啲呢 老炮儿第二套嘛。 我知呢啲文青戏呢冇人留意嘅可以不计。 香港都冇上过是吗 老炮儿有上。 唔系呢套冇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咁係囉我哋香港本位冇上嘅就当唔存在㗎啦即係而家喺大陆嗰啲你到底吴亦凡系咪拉嘢真定假我哋都唔知道不过我哋计。即基于呢个传说嚟到讲啫嘛，系嘛？ 因为内地嗰个有关于吴亦凡嘅资讯同埋而家嗰啲故事咧太多，我谂做两集都讲唔完啊，系嘛？但我哋又唔系娱乐节目咧，咁所以 唔系，所以咧你而家咧，我成呢个偶像咧，系嘛？你成个大陆咧喺呢个上边咧系觉得非常之愤怒啊！就系因为咧佢而家要确立呢个三观啦，政治正确啦，爱国啦，你睇个中央台啦。日日叫啲細路去外國啦，但係咧一個偶像真空之下，如果你夠有成5000万粉絲，啲女性個個走去愛啊吳亦凡咧，都幾大鑊嘅，因為吳亦凡係一個泡沫嚟嘅，確實咧佢係冇乜嘢演藝嘅才華，個大腦裏邊又冇乜睇法啊，係嘛？咁咧，但係如果佢係有睇法嘅話咧，亦唔輪到啊，係佢會紅得到嘅，啱唔啱？你唔中意你当初放一马俾佢红咧，就系、是、因为佢系 empty 嘅人。 咪我成日都话，我哋做娱乐圈都知道，有什么观众就有什么明星啊。 所以呢个好难。 冇问题，其实冇得批评嘅。即系譬如话追星啊，或者为偶像要使几多钱啊，点样追捧啊，系咪泡沫咧？其实我都未必即系同意。 市场你有话啱定错嘅咩？啱唔啱？ 冇啊。 你70年代邵氏片，哇 ，bling bling 啊，入拳头枕头，桂志雄啊，张彻啊，吕琦啊咁，国语又有，粤语又有，风月片系收赢卖座，系全部收赢过长城凤凰嗰啲。 同埋喺中國大陸，即係呢個係資本嘅力量嚟㗎嘛，唔係你咩叫做你有幾多收養啊，你有幾多內涵啊？ 咁啊，但係除非你話而家有另外啲原因嚇，覺得咧你三十歲未夠，一個片酬一嗌1.2亿，你好串喎、啊，好串咧就有人唔順眼咧，咁呢個除非即係咁就好難解釋啦。呢啲唔係一個理性嘅嘅表現嚟嘅，啱唔啱？咁又係嘅，咁啱啊！你何德何能啫？點解你又有加拿大籍？乜嘢本事都冇，就係、是、叫做生得靚仔，啊，竟然身家全20亿咧？咁我哋啲辛辛苦苦喺貴州啊、甘肅啊咁樣讀書出嚟，考入呢個北大清華畢業啊，都係得個10000多。 嗯， 啊呢樣嘢啊點擺平咧？係嘛？確實咧，你話喂，呢個市場係咪自由得滯？即係例如呢啲咁嘅螞蟻金服啊呢啲，咁而家好多明星其實。你而家咁樣都好多拍戲咧，都變咗不務唔係咁務正業噶，又走去做電商啊，叫推銷員啊。香港有一啲嘅電影企業咧，入咗大陸咧，佢簽咗啲明星咧，啊嗰啲 quota 拍唔夠咧，都叫佢喺個網度咧去賣下貨，叫帶貨。咁、所以呢個全部都係一個市場嘅動力嚟嘅，好難話咩啱定錯，係嘛？但係你話係咪造成某種平貧富懸殊咧？係。咁啊，确实系补习社都系啱啊。 咁喂，而家你见到咧，娱乐唔系话致死，系娱乐有罪啊嘛。啱啱官方都宣布咗对咩嗰啲网络游戏啊批评。 王者荣耀系有讲过， 跟住股价又跌。 我哋咪几年前讲过，都话有问题噶啦呢啲。咁而家咪家私喐手咯，系咪？ 嗯。 啱，確實有啲上面有啲政策我好贊成嘅，例如你應該成為全球第一個國家立例限制嗰啲細路中學生咧係玩電子遊戲同埋咧上網嘅。 嗯， 美國做唔到咧，中國應該帶頭，因為呢樣嘢咧係全世界包括美國、歐洲好多家長咧係會贊成的。 嗯。但系呢条界线好难画啊嘛，咁你画咁抖音又点咧？ 系冇好难画啊喂，大佬国安法条界线够难啊，你呢啲唔使你操心，咪等共产党去操心咯，啱唔啱？里面咪拎不难杀错良民，你梗有噶啦。 系啊， 但系一定要建立一个秩序。 嗯， 如果咁样落去咧，哇！你成代人咧行行。 咪所以咧，北韩好啊。睇韓劇，即係南韓嗰啲劇集咧，都要坐監。 咁啊，極端啲槍斃都得， 係嘛？ 咁所以話係咪規管到呢個地步咧？ 即係因為好多人批評你嗰啲南韓嗰啲偶像劇，有啲就鬼怪啦，有啲啊愛情啦。 即係講翻貼地少少， 嗯， 這個吳亦凡咧就喺個傳說中咧就是、悲劇收場。咁你香港嘅 Mirror 咁樣落去又點咧？ 啊，唔能够比较系嘛？ 当然唔能够比较，一个大一个细， 嗯， 系嘛？但系咧，而家有七成嘅香港嘅品牌咧，拱晒上去揾佢做呢个代言。嗱 ，Mirror 只系拍到一套剧，就据我所知啊，系嘛？ 个别嘅人咧就都拍过唔同嘅剧，不过就即系佢哋成组人就冇拍过。 但系是否能够承受咁大嘅？呢、这个叫商品代理嘅利润同埋个名气，就呢个咪就系吴亦凡、鹿晗上边洋洋呢层嘅问题咯，啱唔啱啊？ 嗯， 霍咩嗰个叫做霍建华， 嗰啲年纪大好多噶啦， 嗰啲 胡歌嗰啲大好多噶， 觉得要出 唔系嗰代嚟噶， 系嘛？ 嗯， 啊，所以呢啲咁嘅仙女奇缘嘅游戏咧，当你跳舞跳到蹦擦擦、金碧辉煌嘅时候咧，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啊！个时钟系会敲响午夜12点嘅，系嘛？ 嗯， 你以为冇事啫？个个爱国爱港啊，冇啊，系全部系蓝色啊，又冇支持过咩嘢啊，冇参加过咩，但系咧冇都会啊，啊时辰到嘅系咪？ 咁亦都有台湾艺人因为讲错咗句说话，跟住又中招啦。你都知道，即系食呢行饭刀头舔血。 食呢行飯咧，就你揾得上面唔理你，俾你揾嗰陣時咧，真係如入無人之境。 係啊，啲錢送湧埋嚟噶嘛。 錢同埋女子咧，就乒拎白蘭湧上嚟嘅。但係時運一低咧， 啊，琴晚同你依依不舍啊，仲要送你去机场嗰、那个，即刻变面就话你强奸噶啦，啊，所以咧上去上边揾食嗰啲咧就自己执生啦，啱唔啱？咁好多大陆啲朋友娱乐界咧去通报吴亦凡问题咧，嗰种口气咧都系相当之幸灾乐祸啊！哇，啱唔啱啊？ 系啊！ 哇，你咁嘅衰仔，你都有今日啊！咁啊，咁呢啲亦都可以反映到邻近地区一啲嘅道德价值嘅生态啊！好啦，听晚11点。